辖丘江公，受谷梁春秋及师于鲁申公，传子至孙为博士。武帝时，江公与董仲舒并，仲舒通五经，能持论，善主文。江公讷于口，上时与仲舒异，不如仲舒。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，必及其意，足用董生。于是上因尊公羊家，找太子授公羊春秋，由是公羊大兴。太子既通，复思问谷梁而善之，其后晋威。韦鲁荣广王孙昊兴公二人受焉，广尽能传其诗春秋，高才杰敏，与公羊大师崔孟等论硕困之，古好学者颇复受谷梁。配蔡千秋少君，梁周庆幼君，丁姓子孙皆从广受。千秋又是好兴公，为学最笃。宣帝即位，闻魏太子号谷梁春秋，以问丞相为贤，常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，皆鲁人也，言谷梁子本鲁学，公羊氏乃其学也，宜兴谷梁。时千秋为郎，召见，与公羊家并说，上善谷梁说，着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，后有过，左迁平陵令，复求能为谷梁者，莫及千秋。上敏其学且绝，乃以千秋为郎中护将，选郎十人从授。汝南尹更始汪君本自是千秋，能说矣。会千秋病死，整江公孙为博士，留下已故谏大夫通达代诏，授谷梁，欲令助之。江博士赴死，乃征周庆、丁姓代诏保公，使足授十人。自元康中始讲，至甘露元年，积十余岁，皆明习。乃召五经明儒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义殿中，凭公羊谷梁同意，各以经处是非。时公羊博士严彭祖、侍郎申婉、依推宋显、谷梁一郎尹更始代召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并论。公羊家多不见从，愿请内侍郎徐广，使者亦并纳谷梁家中郎王亥，各五人，亦三十余事。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议对，多从谷梁，由是谷梁之学大盛，庆姓皆为博士。幸至中山太傅，受处申章昌曼君为博士，至长沙太傅，徒众尤盛。君更始为谏大夫、长乐护将，又受左侍传，取其辩理合者以为章句，传子贤及翟方进、琅琊房凤。贤至大司农，方进丞相，自有传。